Bad tears， 我想和你多点了解，我想和你多点了解，我想和你多点了解，我想和你多点了解。在这公园，在我的房间，我想和你多点了解，不是只一点点片面。Yeah， 我闯入了你的生活。我亲吻你的时候不要躲 yeah, 你是我最喜欢的 girl，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想要和你去发生很多事情，想要和你去吃很多的东西，想要和你穿起你的衣服，想要你对我依附，想把你在我的卧室把你彻底征服。不止这点，不止这点，爱上你的侧脸，爱上你的眼睛。我想和你多点了解，我想和你多点了解，我想和你了解，我想和你了解，想和你多点了解，想和你牵手在公园，散步在海边，想和你一起抽电子烟，想和你去喝点咖啡，想和你一起喝醉，想和你一起入睡。我的生活我想不能没有你， You know me, You know me, You know me。 我的 girl， 我的女人，在你脖子留下我的吻，是我对你爱的证明。我的生活没有你我没法继续， You know me， 我要 believe Fucking right here。